接下来我们要为品源还有祥心施洗，所以我请品源和他的父母还有祥心的父母先往前面坐好。我要请你翻开圣经，我还是在这边翻到马太福音28章，就是我们主设立洗礼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8章，由我来念，从18节开始。耶稣前进来对他们说，对使徒们说，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也可以翻译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叫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今天我们心腹所做的不外乎就是遵守主耶稣他自己的命令。你们可以坐到前面来，我觉得对孩子坐到前面看看受洗也是好事。我们遵守主耶稣他自己的命令，为陈品源和孙祥心施洗。洗礼就是他们这两个孩子领受恩典之约，有份于恩典之约，蒙上帝恩典的记号和印证。洗礼他们今天受洗，就代表他们悔改罪的赦免，代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他们受洗归入或有份于恩典的约，他们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死，他们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他们就有份于主耶稣，与基督联合。这表示他们就有份于主耶稣基督一切的恩典。他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也就表示他们受洗就受洗归入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他们就与我们连结。他们受洗归入三一上帝父子圣灵的名下，他们就领受一个新的名字，被赐予一个新的身份。这不是按照他们的作为，乃是上帝凭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他的圣灵所赐给他们的。所以品源，你今天要受洗，你受洗就表示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是属于你的主耶稣基督的人，你属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他赐予你他的圣灵。你受洗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标记你与其他的人不一样，你与世人不一样，你的行为也应该与世人不一样。因此你的心总要思念在天上的你的主耶稣基督，你在心腹受洗也不是偶然的，你的父母带你到心腹来，你在这个教会这三年学习耶稣基督不是出于偶然。我希望你总不忘记你今天受洗这是一个记号，标记什么？最首要标记的是什么？是上帝爱你，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的儿子赐给你，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舍去，好叫你成为他的儿子。因此从今天开始，品源，不论你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我相信你会遇到很多事，甚至是很困难的事情，你总要知道你在天上有一位爱你的天父，你有一位爱你的主，为你舍命的主，你也有一位安慰你的圣灵保惠师。你有父子圣灵，你就拥有一切。我们今天也认知，不只是像品源这样子已经可以表达他的信心，表达他的信仰的信徒要受洗，信徒的婴孩也要受洗。所以如果品源有孩子，他的孩子也要受洗。 反对婴儿洗的人的通常的理由是，我们的孩子，婴孩他们没有信心，他没有办法悔改，他们怎么能够受洗呢？所以我们回答，洗礼首要标记的不是人，不论这个人年纪多大或多小，人外在的信心的表达，而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作为。而且你必须问，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没有信心？信心不总是按照我们可以见的外在的行为或我们可观察的外在的表现呈现出来。大卫说："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信靠的心。"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基督徒做父母的，有我们主耶稣应许，这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不应该理所当然的认为，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儿女信心，我们看不见我们儿女悔改外在的表现，就认定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没有信心。我们应该按照宽容的判断，宽容的判断就是在没有任何负面的状况让我们说不之前的判断，就认定我们的儿女，信徒的儿女，他们确实在母怀里，就信靠他们的上帝，就有他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为信徒的孩子施洗，并非因为我们可认定他们今天信耶稣，而是我们认定是的，上帝的应许是给他们的，他们有份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为星星孙祥新施洗，这认知，这孩子是上帝他自己的。星星的父母是信徒，是基督徒。我们就按照上帝对他们的应许，给他们的恩典，认定他们的儿女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他们的儿女信心与世人有别，他们的儿女信心有份于恩典之约，也就是心腹教会的成员，也就享有恩典之约所有的福分，所有的特权，包括他能够来聚会，包括他能够来听到上帝的话语，包括他能够在弟兄姐妹的帮助之中越加认识他自己的主，包括我们能够为他祷告等等。等到星星长大懂事，能够分辨的时候，他就有责任履行这个约的义务，印证他确实是领受了这个约的恩典。他就要悔改，他就要相信，他就要顺服，他要在众人面前表达。而且印证他确实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而在座的信徒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要趁机改进、改善、更新你们自己的洗礼。或许你不记得你受洗的细节，就像我不记得，我只记得我大约16岁的时候受洗，也从来没有人就像我一样，没有人对你解释洗礼的意义。但这并不表示你的洗礼没有功效。却也应该激励你，今天趁机要更加发挥你受洗的功效。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意义，洗礼就成为我们活在地上的动力，我们活在地上的安慰。我受洗就表示我与世人不一样，我不再为自己活，我属于我的主，我在地上就应该效法他。有一天我要在天上看见他。而且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属于一个身体，而且这身体不只是只有一个肢体，有许多的肢体。这表示阿元和星星今天在我们中间受洗，他成为我们的肢体，他们就是我们的阿元和我们的星星，我们就有责任爱他们。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们的父母，保护他们，教导他们，扶持他们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总是成长。在座的父母，如果你的儿女还没有受洗，你应该非常在乎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我们主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给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人的应许。其他世界上的人没有这样子的命令，也没有这样子的应许，他们的儿女没有这样子的恩典。但是你信主，你有这样子的应许， 这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手抓住这个应许，你应该要特别在意他们领受恩典之约这个特权，这个记号。你有责任教导你的儿女，从小就教导他们要认识他们的主，爱他们的主。所以在新福改革宗教会的父母不应该以为你的孩子受洗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反正不急，等到他们长大吧。我们的主说让孩子到他这里来，他自己也在乎到他那里的孩子有他的记号是在他的名下。所以父母们，你们认真教导你们儿女，就认真看待他们属灵的结局，他们生命最终的结局。你认真教导你的儿女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也就反映你的属灵状态。你认真看待你自己的洗礼和他们的洗礼，就反映你忠实遵守你主给你的命令。好，我现在要先问陈品源我们这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仰告白里面讲到的，在洗礼的时候、受礼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在上帝面前所郑重发出的誓言。 OK， 阿元，你可以自己到前面来。好，等一下吗？你需要一些时间吗？哦，我不用蹲下。 OK， 你要用麦克风。 好，这样好。陈品源，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旧约和新约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语，而圣经教导的是完美并且唯一真实的救恩？ 是。 第二个问题，阿元，你是否相信一位独一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否相信上帝永恒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有同一个本质，同样的权柄和荣耀，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 是。 第三个问题，阿元，你是否因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厌恶自己，而且谦卑自己？你是否为你的罪悔改？你不信赖自我，唯独信靠你的主耶稣基督为你所施行的救恩？ 是。 OK。 阿元，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你至高无上的主？你是否应许依靠他的圣灵，凭着上帝的恩典，尽力的、全力的认识你主耶稣基督，爱他、侍奉他，撇弃世界，抵挡魔鬼，致死你的罪行和私欲，活出敬虔的生命？ 是。 最后一个问题，陈品源弟兄，你是否承诺忠实的参与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的敬拜和服事，在主里面顺服教会的治理，并且遵守教会的纪律，即使你在教义和生命上是有可指摘的？ 是。 OK， 好。这是品源弟兄在我们在他的主在上帝面前所做的公开的见证。陈品源弟兄，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你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你要不要跟我们做你的分享，你的信仰的见证？你有准备吗？没有 ，OK， 没关系 ，OK， 好，好，谢谢你。接下来我们是给星星施行婴儿洗，婴儿洗和刚才品源所受的洗本质上是同一个洗。但是给星星施洗的理由不太一样，是因为他给我们的主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他父母的应许，这应许是给他和他的儿女的。 所以我会问祥心的父母仁德和秀婷四个问题，所以我请你带着信心到前面。所以我们为信心施洗，并不是因为我们认定他有什么信心的表达或信心的行为，而是认定凭着上帝的话语，认定这个恩典是给信耶稣的父母仁德和秀婷他们和他们儿女的，是凭着这上帝的应许给信心，还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命令给信心施洗。所以我现在问的问题是四个问题，是这个信徒的父母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公开的约的承诺。 OK， 好，第一个问题是，仁德和秀婷，你是否承认虽然你的女儿星星是在罪中所生，她本该被定罪，然而她在基督里凭着恩典之约是圣洁的，而且身为圣约的儿女，她应该受圣约的记号，就是受洗。 是。 Okay， 第二个问题，仁德和秀婷，你是否承诺勤奋地教导星星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旧约和新约圣经所启示的，并且归纳于本教会所任性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之中。 是。 Okay， 第三个问题，仁德和秀婷，你是否承诺例行的和你的女儿星星一起祷告，也例行的为星星祷告，并且在孩子面前树立敬虔和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最后一个问题，仁德和秀婷，你是否承诺借着一切上帝他自己指定的方式或者恩典的媒介，努力在上帝的养育和警戒之下，养育你的女儿孙祥心，激励祥心孩子他自己忠心使用恩典的媒介，激励他鼓励他竭力的取得上帝的祝福，并且履行圣约的义务。 是。 Okay， 好，孙祥心姐�妹今年三岁，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好，恭喜你。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儿子他尽了诸般的义，他受洗归入我们的名下，他背负我们的罪，他承担我们的罪孽，他受我们该受的惩罚，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受洗归入他的名下。我感谢你，我们都是承受一个基督的灵所施的洗，我们归入的都是同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就此成为彼此的肢体。天父，我感谢你将品源和信心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肢体。我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在他们的生命中叫他们恩上加恩，使他们荣上加荣，就叫他们越加有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求你叫他们总不忘记你赐给他们是多么大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自己的洗礼，求你帮助他们的父母，帮助他们活出这个洗礼所标记和印证的身份生命。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而且又赐下恩典的记号，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蒙恩的身份。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阿门。